在夜里呼唤黎明，吹月的彩云游，也知道我的心，默默地为我送温馨，真的好想你。我在夜里呼唤黎明，天上的星星游，也了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有你。千山万水怎么能隔阻我对你的爱，月亮下面星星的飘着我的偏情，真的好想你，你是我灿烂的黎明，寒冷的冬天有也早已过去， 沉默，有没有那么一首

每一次你带笑迎面而来，我总是觉得你好可爱。当你不顾一切转身离开，我不经意会感到悲哀。你曾去约我可以照顾我，感动了我将情长心窝。就此对你的情越积越多，你何时会舍他娶我？我不想只是朋友，却是不曾拥有。不曾感动，我不想只是朋友，让我紧握你手，我会让你拥有你一生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

怀念酿成

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，不我喜欢赖在床上跟你喝汤，不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，像是担心我的消失一样，为了你遵守弱而歌唱，好像 自我封锁半生，只为爱上我的你，爱一次痛一次又再生，共你不应结识，或会改写这半生，总意料偏偏偶遇爱极深，人遇上怎么要分，太多生死热爱如恨，没办一生两分，委屈过一生，愿意不死的信心，紧守心中那点放任，让你终不再返封锁我一生，心去等，只为我最爱的爱，情路难用别人全情地继续等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公里。